上想你，是这无法入眠的空气。如果是梦境，也许是怀疑，我想沉醉在这里。 我忘不了你给我最当初的礼物， 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广播。用声音再现真实案例， 以法眼透视新闻事件， 正义真情法理，就在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正在为您直播，我是今天的替班主持宋阳。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共同来关注两起案例，都是跟交通有关啊。第一起案例呢，说一说河北男子酒驾被查，母亲下跪求情啊，结果是交警啊对跪解释啊。所以在感叹交警真心不容易的同时，我们还从这件事情看到了些什么。今天的第二话题呢，来关注司机在驾驶过程当中撞到小狗逃离，被罚2000元。难道撞狗跑了也算是交通肇事逃逸吗？那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请到的是北京佑天律师事务所的马国华马律师。马律师你好。 好，主持人好，同志们好。 今天上午啊，咱做节目之前啊，这个通过手机推送的这个信息，我就看到咱们说的这第一个案例啊，这是交警啊跟这个母女对跪的那么一张照片啊。看到这张照片啊，就是一开始是觉得有点不可思议，有的时候又有点想笑，但同时觉得这个背后啊，有的时候有点无奈啊，甚至是有一点这个悲情啊。所以我对这件事情的感觉是各种感情是交织在一起，不知道怎么说这事好了。我先简单跟大家汇报一下这件事情是怎么回事啊，就是在昨天下午1点左右，在河北邯郸，这交警啊发了一张照片，这是一名男子和一名女子啊，就是他的母亲了啊，两个人是跪在交警面前，但是对面呢是两名交警，哎，巧了，也跟他们对着一起跪在地上啊，这四个人对跪着，把旁边有几个交警在旁边站着啊，有警车有什么的，怎么回事啊？其实这件事情啊，就是在这个邯郸啊，人民西路这么一个地方啊，一个驾驶人呢涉嫌是酒驾，被当时的交警查获，查获之后呢，母亲不干了，这酒驾的这人老母亲不干了啊，下来之后询问说赶紧放过我的孩子吧啊，他不懂事儿，怎么怎么着，这交警就说您儿子啊，这个驾驶人涉嫌到酒驾了，那是要接受相应的处罚了，结果这老母亲就不同意了。立刻就跪在交警面前啊，说我给你跪下了，求求你放过他吧啊！这母亲一跪，这驾驶人也跪在地上，这警察一看，好，你跪我也跪啊，两名警察也跟他们对跪在一起，就是这样的一件事情哈。这个照片发到网上之后啊，一下子啊，网上又火了，这个光回复就3万多条啊。有网友说啊，说老百姓就是警察的衣食父母啊，说这个交警啊人性化的下跪，为他的执法态度点赞，这是有网友说的。但是也有人在质疑，说这名母亲是帮儿子在逃避处罚，这是耍无赖。还有的网友在评论，执法就是执法，在法律面前啊，没有人情可言，交警不应该跪啊，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一个信息。 咱们先简单的让马律师来说说，单纯从法律的角度，这个酒驾应该接受到的处罚是什么样的？ 酒驾跟醉驾还不一样，咱们就是说他肯定是喝了酒了开车，那么酒精含量在那个80%那个80%以下的，我们一般是就是说扣分啊、罚款啊这种处罚。如果是在80%以上了，那就有可能追究刑事责任了。 刑事责任了哈，一个是20%，一个是80%。20%以下呢，算你喝酒了，但是呢，你没有违规，但是这个行为也不应该允许。 是的 啊，交警会说你为什么喝酒啊？你知不知道？会简单的进行教育啊，旁边你待会儿醒醒酒。就20%以下的啊， 对， 如果20%以上80%以下的，那对不起了啊，那就要扣分了，但是不用拘留，不用拘留，但80%以上那就要拘留了。所以这个小伙子不知道他究竟的酒精含量是多少哈。说完了这个酒驾应该接受的处罚，咱们再来说一说，您觉得这个母亲的行为怎么理解？ 我总是感觉这种跪地求情这种方式是不可取的。儿子既然违法了，是吧？那么的，你母亲跪在地下，你再怎么求情，那么作为交警来讲，严格执法，对吧？那不能说因为你求情了，我就破坏这法律的执行 了，我就放过你了， 我就放过了，我就不执法了。那是不是那就人情化了，而不是法治化了？ 好，说完了母亲，咱们再来说一说这次的主角哈，交警。您觉得这个交警这样的一个行为，是不是能从很多个方面来评价一下，或者能看出很多的事情来？ 是这样的，因为我看了这个图片是呢，其他的交警给他们照出来的， 就是交警给交警拍的这个照片。 对，那就是说他们可能要做一个人情化执法的这么一种宣传， 或者说一个证据的留存， 一个证据留存。那么这种证据留存，我是建议你内部留存比较好，不要公开在这个公众网络上，因为什么呢？严格执法就应该正面的宣传法治，正面的去宣传。你说，跪地求情，本身这种行为不可取。你交警你再跟着跪，我觉得就有失尊严了。 确实有点有失尊严哈。但话呀，咱们还是在两头说，话在两头说。就对于现在的这个执法环境而言啊，您也是律师出身的，执法环境而言，是不是？不是说就特别的顺畅，有的时候也有点无可奈何，没办法。 是的，是的。你不就像这，不管城管执法是吧？咱们现在舆论界反应比较多。那么交警的执法，在这个方面，说实话，有人啊，你又穿大檐帽耍横是吧？咱们其实是，我看这次这个图片，哥俩说我是大檐帽，我依法执法，但是我还有很好的这个人情，对吧？对，这人性化处理。但是我们还是说，作为交警，严格执法，对整个社会要承担责任。对吧？对于违法犯罪，那应该严格惩治，不应该在这儿体现这个人情化。你再跪地，那人家交警该怎么处理，还得怎么处理。 也就是说，交警其实在这样一个行为根本用不着跪地啊，因为你是正常的执法，你也没有做错任何的事情，干嘛要跪呢？如果体现人性化的话，那也不应该在这些方面来进行体现人性化。比如说，更多的是之前的这种警法的这种教育啊也好哈。我就在想，如果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在国外啊。发生在其他的一些个国家和地区，比如说发生在美国啊，会不会直接就把枪掏出来了啊？当然，咱们不能就是说人家怎么样，咱们就因为国情不一样啊，执法环境也是不一样的。再把话如果说再扯远一点哈，会不会说就是这些年来我们的执法环境因为出现了人情，或者之前有过因为是人情，那本来应该处理10分。结果变成了8分，变成了7分啊！比如说，因为人情，本来应该是处理5分6分，结果变成不处理。这样的事情之前有发生过，所以才会有人认为我跪在地上，我求个情，能够放过我。就是这样的法律意识跟人情意识，在我们现在的老百姓的心目当中，多多少少都会存在一些。 所以说，还是希望大家在这个认识上来说，我犯错了，那么我就要去改正错误。人家执法是正当的，不要采取一些个耍赖呀、或者这种无理的这种求情的方式啊。反而最后给人家，你看我这么跪着，你都不饶我是吧？实际上是人家是要严格执法的。 有的时候这还是观念的一个问题， 是吧？ 就比如说我之前这买东西，这个我们中国人都喜欢讲价。 对， 比如说10块钱，您便宜点吧，是吧？ 一斤西瓜或者也要个西瓜15.6，15块钱吧，是不是？这是可能是一个国情讲价，但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哎，我跟你说，您讲点钱，您便宜点，您不便宜，那就是不给面子啊，我就不买这西瓜了哈。可能这个已经植入到我们的一个，就是一个生活当中的一个理念去了，但是实际上是不应该这样的。我就记得之前有一个案例哈。这个中国的留学生在国外好像是交通肇事啊，也是怎么着，父母就去了，父母去之后拿着钱直接就给当地的这个法院呢还是检察院呢 行贿去了， 哎，行贿去了，说你放过我的孩子吧，他还小，他不懂事儿，然后这结果把他父母也给拘了， 是 好，你 前不久发生的， 对吧？说你这是行贿，但是可能他认为在国内说这样的事情之前或者说干过或者行得通，为什么到了国外就干不通，说明本身意识就是有问题， 整体的社会意识，执法者，你再怎么求情，我该严格执法，执法犯错的，你就是求情托人，那也不行，该认错该认罚还得认罚。 所以这个事情就看出两个，一个就是说作为咱们的这个我们日常的老百姓哈，遵纪守法，一旦违法了，那你只能是接受处罚啊，不要想其他的方式。另外作为一个执法者，执法必严啊，不能说今天这个事情啊，你跪我也跪，是不是？或者之前的事情啊，我怎么从事的，不管是不是或者说什么样的人给你打人情，那都应该执法必严，只有双方都做到了这一点，以后这样的一个标杆才能立起来， 就是整体的社会意识要提高， 对，整体的社会意识，不管是哪一方哪一个部门哈。您正在收听到的是警法在线，那么在广告之后呢，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一会儿我们再来说哈，路面开车撞到小狗结果跑了啊，这也算肇事逃逸吗？一会儿来聊一聊。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哎，他怎么样了？ 他娇艳动人， 他使我飘飘欲仙，可是他掏空了我的生命。 珍爱生命，拒绝毒品，远离罂粟那美丽的陷阱。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了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果真了，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你别去，给我听听。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各位警法在线，欢迎您继续收听。咱们再来说说，如果您正在路面开车，请您注意路面上的行人，还有交通的这个秩序。另外还要注意路面上有没有小猫小狗哈。如果一旦您不小心撞到了小猫小狗，告诉您正确的方法是什么？立刻停车下来检查啊，怎么样了？然后呢，最好能够等待猫和狗的主人啊，再来说。一旦您撞到猫狗了，您觉得？不就是小猫小狗吗？啊，谁让它乱跑呢？您就开车走了的话，啊，那有可能等待您的是，首先2000元的肇事逃逸的罚款，另外12份的处罚啊。咱们来说说这个案例哈，这起案例啊，就是当事人叫李师傅，李师傅说他开车已经好多年了啊，正常的开车送牛奶，有一天啊，突然看到路边窜出一只小狗啊，他就听见这个轮胎啊，刚刚一下，他也不知道是真撞到了还是砖头啊还是什么，反正看一只小狗出来了。尽管如此，这李师傅啊并没有立刻停车检查，继续向前行驶。大概开了2公里左右，这李师傅啊下车了啊，看一看车身上有没有血迹啊，啊一看啊没有血迹，再看后边有没有狗主人追啊，啊没有狗主人追，一想啊。哎，还好没有撞到小狗，没什么事儿。于是继续去送货。结果在当天啊，这件事情是发生在早上8点多，到了当天中午的11点多，李师傅突然接到一个电话，一接听那边是交警队的电话，说你啊撞到了别人的宠物狗了，你赶紧来这个交通中队来处理一下吧。 这李师傅啊就开着车去了交通中队，见到了狗的主人才知道当时确实撞到了狗，而且还把这小狗啊给撞死了啊。这狗主人啊开口就要李师傅赔偿20000元啊，20000块嘛，让这李师傅有点大吃一惊啊，啊是什么狗啊，20000块啊。最后双方协商赔偿了3500块钱，交钱签字。赔了钱，结果这李师傅后来的事儿啊又有点心脏受不了了啊，真是祸不单行啊。这个交警队给这李师傅的认定是，通过当时的录像来查看，你这是交通肇事逃逸啊，你赔了他3500没完，另外你还得罚2000块钱，罚2000块钱，另外还要扣您12分啊，那驾照当时就吊销了。面对这个民警的质疑，这李师傅承认当时知道可能撞到了小狗啊，最后没办法被罚了2000块钱，又扣了12分。这李师傅认为啊，这是不是有点处罚过重了啊，我这个撞到小狗这难道也算是交通肇事吗？最后误了包堆加一起一共是赔了5500块钱，另外还扣了12分。来，接下来咱们继续请北京佑田律师事务所的马国华马律师啊来分析分析这起案例哈。咱们 刚才我们就 说 了、 啊 说这个社会的整体社会意识我们需要一个提高。那么平时我们也知道，如果说打架伤害不是特别重，双方私了了、哎对方谅解了，那可能国家又不追究刑事责任了。但是这个交通肇事，你当事人就算能谅解你，行，给3500了了，私了了，对吧？那么当事人不追究你责任了，但是你违反了公共秩序，违反了国家的交通秩序，那么呢，这个违反法律了，当事人可以了解你，但是这个法律不能谅解，该处理还是处理。这里就有一个什么问题呢？他明明知道可能这小狗跑过来，他有可能撞着了，因为轱辘上有反应了， 刚刚一声， 对。那么他产生的第一意识应该是什么呢？马上停车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立刻停车， 对， 检查。 如果不停车，哎，那就是构成一种逃逸行为。 嗯， 哎，你不管是碰了人、碰了车、碰了树桩子，或者是碰了一个、那个隔离墩之类的，哎，那么要有一个敢于担当的意识。哎呦，我先看看，哎，有什么后果没有？哎，如果有后果，咱们及时处理。像这个，甭管是碰了宠物狗也好，哪怕碰了野猫野狗了，突然窜到路上来了，哎，我们下了车，停下车，把事儿讲清楚了，也可能他不会受到处罚。 怎么不会受到处罚呢？ 因为是这个在道路上，你这野猫野狗你是乱窜的，但是如果是宠物狗，你的狗的主人 应该拴链。 对，你拴链，你应该看好你这个小狗，因为车辆的行驶速度是很快的，有的时候它是来不及刹车的，哎，那么你这个小猫小狗，你突然闯到路上来了，那司机来不及刹车，把你碰到了，那可能不是司机的责任， 哎，你看， 因为你是看到了小狗，因为轱辘上要有反应了，你还跑了，那这是主观意识不对。 哎呀，你看，本来这事儿没什么事儿， 对。 本来这事儿也不能说没什么事儿，毕竟小狗 没什么大事儿， 没什么大，毕竟小狗被撞死了，所以双方要协商一下怎么回事，即使要产生赔偿，可能也是保险公司 对 来赔偿这个事情， 是 啊，但是你跑了， 哎，这事儿性质就变了， 性质就变了， 对 啊，当然也有啊，这个马律师咱这么说啊，也有很多的这个网友啊给这个司机也在给他声援，就是说那如果说这狗没撞上，突然窜出一只狗，我为了躲狗，我一掰轮再一掰轮，帮我车翻了。我为了躲这小洞，我车翻了，我人受伤了。请问狗主人赔我吗？这是一码事吗？还是 这应该是分开说。如果确实是这样，我为了躲避什么，然后在躲闪的过程中，车道离得很近，是吧？有可能碰了别人，也可能自个儿翻车了。那么这个保险公司他会给你一定的赔偿。哎，再一个要保护现场，你别逃逸，关键是别逃逸。把现场保护了，说我确实是躲着猫躲着狗或者躲人躲别的车我肇事了，那么最后不是你主观故意要去犯罪或躲避惩罚，那保险公司呢会给你一定的赔偿，咱为什么上那么多保险呀，对吧？但是你故意去躲避，你躲避了，你逃逸了，就算不是你的责任，最后保险公司也不赔你了。 是，其实那个狗主人在这件事情上是不是也有责任？ 狗主人肯定是有过错的， 是吧？咱们说实话，现在居住的都是比较拥挤的。哎，本来养狗呢，说实话就有可能是跟街坊邻居啊、环境啊都有一定的冲突。 嗯， 那么尤其是到了公路上，哎，公共场合一定要把狗拴得紧紧的，自个儿看护好了。 嗯， 那么你不看护好了，突然闯到路上去了，最后说实话，这位师傅如果当时刹车停下来，没准这狗死了白死了。 啊，所以这个还是这个，我觉得最终的一个就是大家对这个法律意识啊，还是不是说特别的了解，以及对这个事情可能后续产生的结果也不是特别了解。 嗯， 害怕，哎呀，我把这狗装了，一旦我这着了，我这赔多少钱啊？我跑吧我，结果没想这么一跑，可能你产生的 事儿来了， 更大。 其实他是不跑，有一个敢于担当的责任，不管怎么说。我不是故意去撞他，他突然跑过来了， 嗯， 是吧？我们正视现实，诚实信用。 嗯， 那最后我看交警不会处罚他。 交警不仅不会处罚他， 嗯， 而有可能这个赔偿也是保险公司来赔。 对， 而且狗主人也有责任，可能赔偿又减半了， 对， 对吧？一方一双方共同的责任嘛，对不对哈？还有一个事情，咱们在这里边要强调，嗯，这个肇事逃逸呀，啊，肇事逃逸啊， 嗯， 跟责任大小啊没有关系，就是说你撞到人了。你跑了，肇事逃逸。你撞到猫猫狗狗了，你跑了，也叫肇事逃逸。你撞到一个路墩子了，你撞到一个其他人的财物了，你跑了，也叫肇事逃逸，是吧？它跟这个财产本身的价值没有什么关系。 对，就是你撞人、撞物、撞小猫小狗，那么最后性质是一样的。你出了事儿，停在那儿。接受管理是吧？接受处罚，或者是呢，帮助查清事实。 嗯， 哎，这是正当的。 嗯， 但是你只要一跑，只要一逃逸， 性质就完全变了， 性质就完全变了 啊。在这儿咱们问那个马律师另外一件事情哈，这个如果说这位李师傅啊，他走了， 嗯， 走完之后一看电话，哟，可能是交通队的人。 嗯， 我不接。 嗯， 哎，你打电话我就不接。 嗯， 我知道有可能找我了，我不就不接，我电话我关键我关机， 嗯， 我三天我别出现，我一个星期我不出现， 嗯， 他是不是能躲过这个事情？ 躲不过去，因为什么？人家之所以能报案，人家能找到他，最起码车牌号， 嗯， 是吧？那么在那个交管局那儿，每个车辆都留有备用电话， 嗯， 是吧？你今儿不开机，明儿不开机，你总有开机的时候，你越这样躲避，那可能触发的越严重。 嗯，那我换电话号码了。我天，电话我都不要了。 但是说实话，现在到处都是这个摄像头，这摄像头那眼睛盯着呢，对吧？你躲是躲不了的。人最后顺着车牌号，那我找到车主去了。 你车不能扔了吧？ 你车扔不了， 嗯， 对吧？不管是谁开的车，我先找车主，车主这去核实啊，当天是谁开的车， 嗯， 对吧？那肯定是跑了和尚跑不了庙，早晚得找着你， 一定会找到他。 最后实在不行，没准人家还通缉你呢，所以最好别躲。哎，躲是躲不过去的， 躲是躲不过去的。 哎，诚实信用，面对事实，正视现实。 嗯， 哎，正当去处理，这样可能处罚的会轻一些。 对，可能啊，就是有一些这个朋友是之前没有出过这样的事情啊，也不太了解中间的这么一个流程，就认为比如说啊，一旦有什么事，警察同志或者什么交警同志来找我， 嗯， 我躲了啊，这两天我不出现，他一看打电话打不通，也是不是就不打了？这个可能大家对这整个的案件办理过程不太了解，就是说这个案件都是分，就是每一个警察每一个片儿里它是有一个区域，是吧？ 嗯， 这个区域他就是负责人啊，一旦是人家报警了，接了这个案子了，你这个负责人不管是片警也好，警察也好，还是说交警也好，你必须有一结果。 对， 你接了这个案子，你必须有一结果，你不能说这事我打电话他没接，那这事算了，不会的， 立案了就要有一个结案 啊，对，立案就得结案，那。警察同志怎么着一定都会找到你的， 是的， 怎么着都会找到你了， 躲是躲不掉的， 而且可能这个时间越长啊，后续的这个你可能付出的代价就越大， 是 啊，还不如当时您就停下车来检查这个事情哈。再普及一个小常识，就是再回到这个案子本身，就这次这个李师傅挺倒霉的哈， 嗯， 那没办法，谁让您走了呢，是吧？以这个交通肇事逃逸叫肇事逃逸， 嗯， 这个肇事逃逸，肇事简单解释一下，那就是人物其他一切的财产损失都算是肇事， 对 吧？对， 包括隔离墩儿， 嗯， 是吧？一个隔离设施， 嗯， 哎，这都算， 都算是这个肇事哈。 嗯， 你们觉得没不是活的，它没活，它不是活物， 物，哎， 只要是物，它有财产，有定价，那也算是肇事， 对 啊。再说说逃逸，什么叫逃逸？就是如果您当时不停车， 嗯， 当时不停车， 嗯， 检查， 那就算逃逸了。哈哈，您跑出2公里、3公里，您说，哎，我停下来了，我看看后边有没有事。您停了，我当时停了，我停了2、3公里之外，一看没事，没人找，我就走了。 嗯， 那这就算是逃逸， 就是离开了那个现场。 只要离开当时的现场， 嗯、 就算是肇事逃逸啊。所以大家啊，一方面就是了解这些个交通法规，了解日常我们的法律法条啊，这样的话，避免出现这样的事情。一旦出现这样的事情，知道怎么样把这个事情对别人、对自己的这个损失降到最小啊，别是1×1、1×2、3，这样你最后的罪过不断往上乘，那得不偿失，干嘛呢？是吧？哈，那今天我们节目啊，这个就到这里，也谢谢北京佑天律师事务所的马国华马律师，谢谢您。 好， 通过这两个案例也提示大家，在道路上行驶啊，不管是行人、机动车哈，所有参与道路交通的都要注意道路交通安全。接下来是丹青带给各位的案例。 节目最后来关注一起信用卡诈骗案以及一起交通肇事案。早在2008年，张某为了方便生活消费，就申办了一张20000元额度的中信银行信用卡。此后几年当中，他一直正常使用，而且能够按时还款。后来信用额度就提高到了50000多元。几年过去了，在去年的时候，因为有欠款需要归还，但资金又周转不开，他便开始用这张信用卡进行取现和套现来偿还个人债务，然后呢，再想办法跟别人借钱来还信用卡。就这样拆东墙补西墙，最终还是还不上信用卡透支的钱了，透支的钱数已经达到了信用额度的最高值。后来中信银行多次以电话和短信的方式来催收，但张某一直都没有还款。银行报案之后，张某被传唤到案。近日通州检察院以张某涉嫌信用卡诈骗罪向通州法院提起公诉。检察官提示说，根据刑法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超过规定限额或者规定期限透支，并且经发卡行催收后仍不归还的行为，构成信用卡诈骗罪。再来说说下面这起交通肇事案件。不久前的一天，张某驾驶着轻型货车沿通州区张彩路由北向南行驶，在行驶过程当中呢，他跨越了非机动车道，他当时看到了前方2辆电动三轮车，突然有一辆电动三轮车呢向他的车这边摆动了几下，因为他当时离电动车太近了，刹车已经来不及，结果发生碰撞，当时撞得很重，摩托车给撞飞了，他自己的车也发生了侧翻。短暂迷糊之后，他醒来看到发生交通事故，心里害怕，就弃车逃跑。后来经过调查，车祸造成2名电动车司机死亡。经过交通队认定，王某负事故的全部责任。近日，通州检察院以王某涉嫌交通肇事罪向通州法院提起公诉。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是新闻广播的整点快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015北京榜样全面征集，登录首都文明网北京榜样官方网站，关注北京榜样微信公众账号，推荐身边榜样，期待您的参与。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听不一样的声音。北京电视台第三届观众喜爱的主持人大型评选活动正在进行中，5月31日至8月31日，您可以通过4种方式参与投票。登录北京网络广播电视台，关注北京电视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下载 APP 手机客户端 BTV 大媒体，还可以通过纸质选票进行投票，以1111名幸运观众奖等你来拿，期待您的参与。 热心助公益，环保我先行。北京电台第七届听众喜爱的主持人大型评选活动，助力绿色北京。 电台 DJ 携手知名环保机构参评主持人，亲力公益环保活动， 齐聚北京西站、奥森公园，现身德胜门车站、宣武门路口， 分类捡拾垃圾，劝阻不文明行为，宣传环保知识，推介节能理念， 行动成果即将展示，敬请期待。 利国无法则不利，法无守则不正。